交通运输部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以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从本月起开始实施，省际和市际的客运班次未按照规定对旅客身份进行核实的，将面临最高50万元的罚款。央视三幺五晚会曝光了跨境电商平台以及跨境电商平台的线下体验店，涉嫌销售来自日本核污染地区的包括奶粉、麦片、大米、酒类等食品，而无印良品也位列其中。而至今为止，多家电商平台也已经开始清查下架日本辐射区食品。 生活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的眼睁不开，流着泪，你用一句话把一切收回。我往北追，用迷了路的腿，我只有往前飞，退不回，北方没有你，要我如何收拾你给我的悲？ 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斑白。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首先一起来关注住房方面的消息。今年北京市将会竣工各类的保障房60000套。近日获悉，市政府和各区的政府、市发改委以及市规土委、市住建委和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签订了2017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本市今年保障房建设分配目标任务。今年本市明确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50000套，竣工60000套，完成1.5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供地的任务。市场租房补贴依据申请应保尽保。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发布了1到2月份北京经济的主要指标数据，其中建设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5%，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1%，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是近一年来的首次由正转负，同比下降了1.8%，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了10.4%。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从3月20号，也就是下周一的首车开始，公交集团将会新开5条微循环线路，这5条线路将会方便从西罗门送家庄、马驹桥以及银海等地区的居民出行，同时也增加了西罗园路、金桥西街等8.3公里的地面公交线网覆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联合北京市体育局召开了北京市全民健身条例的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相关的情况。据介绍，本市将会选拔优秀的群众运动员代表北京参加第13届全国运动会，展现北京市民的风采。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多想说声我真的爱，多想说声对不起，你哭着说情缘已尽，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今天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周周依然在这里陪你一起分享好歌曲。接下来呢，一起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在这样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一起期待下班时间的到来吧，一起来听听歌。 是我一

天一个人游荡，才会对你喜欢，与你无关，与你无关，没什么负担，爱你是我的事情。 连头

曾经是朋友，人生的路坎坎坷坷，让我们有了不同的追求。你在你的路上走，我在我的路上走，别因为那岁月它匆匆而过，就忘了我们是朋友。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自顾自己走得近。朋友的心你要听听，那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自顾自己忙得起。好光景，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自顾自己走得近。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大风浪你要经得起。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自顾自己忙得起。朋友的心好光景。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在意。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有时间。 渐渐的你会发现，羞于表达的人似乎还是蛮可爱的，他们总是对喜欢的人不说我喜欢你，却说我想你，而对于想见的人不说我想你，却说要不要一起吃饭。有的时候其实表达出来也没什么，只要是当你跨过了自己心灵的界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轻松一点。 快要喜欢你。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